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所以话，当人类已经遍布整个银河系，即係大過而家我哋地球上嘅人口都唔知幾多萬幾多億幾多兆倍嘅時期呢，佢話人類嘅整體行為呢係可以預測嘅，即係話歷史可以預測。咁當然呢歷史可以預測呢，有啲人又會即係比附於馬克思嗰個所謂即係歷史嘅規律啦，歷史發展嘅規律啦。咁、當然佢又用咗個例子嘅，佢話正如一粒空氣分子，佢個行為呢本身係不可預測嘅，係隨機性嘅、你知道啦，即係其實呢、這個愛因斯坦其中一個研究呢，佢最早期呢就研究叫做 Brownian motion 嘛、布朗運動。布朗運動就係佢哋用啲花粉就擺喺個水入面呢，咁、發覺粒花粉呢係唔停咁喐嘅， 因為佢會震㗎嘛。 但原來佢話呢， 性話粒子會震， 咁、唔係未去到量子力學，佢其實實際上呢就係、一個除非你去到絕對零度、但其實冇可能去到絕對零度嘅。咁、你只要係 above 呢個 absolute zero 嘅話咧，其實你所有嗰啲物體所組成嘅嗰啲粒子啊，即係可以係分子，可以係原子啦，其實都必定係有所謂一個叫 thermal agitation， 係熱力學嘅震盪喺度嘅。咁、你熱力震盪雖然我哋睇唔到，譬如一杯水擺喺度好靜咁樣，譬如係室温嘅，室温譬如15度就15度啦，係嘛？咁、你嗰杯水哇，即係靜如止水。但其實呢個係假象嚟嘅、原來喺微觀嘅尺度咧，嗰啲水分子咧不斷喺度喐嘅，佢15度有一個速度，你降到佢5度有一個速度，係嘛？當然你降到低過冰點啊，結得冰啦，係嘛？但係譬如去到35度，佢有個速度 啊。超導體嗰啲粒子會喐啊？ 都會噶，即係其實換話講，佢唔係絕對零度啊嘛。你超導體都唔係絕對零度喎。好啦，咁樣咧，佢嗰粒咁樣嘅花粉咧，佢哋喺顯微鏡下面睇咧。原來粒花粉咧係咁喐落喐落喐落去嘅， 嚇 咁嗰陣時呢個咧就有一個叫做 random walk 嘅叫做嚇，即係隨機漫步咁樣樣嘅嚇。咁呢一個所以後嚟嘅我哋研究啲氣體定律，大家如果讀過小數物理學咧，可能記得 PV 等於 nRT 啊 ，P 就係氣壓啦 ，V 就等於嗰個容積啦，T 就係温度啦。咁原來咧 PV 咧係 proportional to T 嘅，即係話P 乘 V 啊，氣壓乘容積咧，就係即係係同呢個温度咧係成一個比例嘅，成正比嘅。咁所以佢個有 nRT 就 nR 就係嗰個常數啫，我哋唔好理佢住啦。咁呢個叫氣體定律啦，入面有咁嘅波爾定律啊，係氣壓定律啊，同埋呢個唔知咩查爾斯定律啊咁樣樣。咁其實阿西莫夫當時喺40年代冇啦嚇，上個世紀佢就已經咧即係哇突發奇想啦，佢就係話正如氣體。個體嚟講嘅行為係幫我預測，但係集體嘅行為呢原來係服從一啲非常之嚴謹嘅規律一樣。人類呢個體嘅行為係幫我預測、你唔知而家我突然間原來我自己打一巴，你點邊個可以之前預測到我自己打自己一巴係嘛？冇人預測到嘅。咁但係問題，當你係集體嘅時期呢，原來你嗰個行為嘅預測，即係我哋都知道啦，所謂群眾心理學同個體心理學係好唔同嘅嘢嚟㗎嘛，係嘛？但係當你呢個群眾大到銀河係咁大，即係未來可能係唔知幾多千年之後，咁佢話咧，所以歷史嘅發展規律咧係可以預測。咁佢呢個咧就叫做 psychohistory 個心理史學。咁呢個喺科幻小説入面咧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就説明量變導致 質變。 質變啦，嚇、咁另外一個當然就係1950幾年咧就講翻咧就係一個好著名嘅生物學家咧，佢都講過噶，就係話點解我哋從來都見唔到咧，好似蚊型咁樣嘅。 你講過 大笨象 係啊，三次方 冇錯啦，或者咧，即係好似大笨象咁大隻嘅蚊，或者好似蚊咁細隻嘅大笨象，點解唔得咧？呢個就 on being the right size， 就係話原來你嘅 linear dimension 係嘛，倍增或者係倍減嘅時期咧，原來你所有好多嘢嘅性質係會變化嘅，呢個就係叫做平方立方。定律啊嘛 ，square cube law 啊 ，square cube law 啊嘛，係嘛？因為你將個蚊放大咗10倍嘅時期，佢冇錯啊，佢嗰個長度係大咗10倍一隻蚊，但係個問題啊，佢所有嘅面積咧就大咗10×10就100倍，佢個體積咧就大咗10×10×10就1000倍，咁所以話你隻腳，譬如你腳嗰個橫切面就係大咗10×10啦，100倍啦，但係你個體重就大咗10×10×101000倍喎，咁以大咗100倍。嘅腳嘅橫切面點樣承受得起大咗1000倍嘅體重咧？咁呢個就係話，所以你將隻蚊變成大笨象咁大咧，嗰隻蚊劈一聲就已經企喺度都即係已經唔喐㗎啦咁樣咁但係當倒翻轉頭，你將大笨象變成一蚊咁咧，佢根本就散唔到熱 這個又跟個 surface volume ratio 啊 ，SV ratio 有關。咁呢啲咪就係量變導致質變咯。所以而家大數據咧，佢哋啲人點解吹得咁緊要咧？就話因為我哋呢個量咁大，我哋可以變神仙啦。 嗯， 因為我哋個量咧係比以前咧。是大得好多好多，我都话海量啊嘛。咁、我哋上个礼拜花咗好多时间嚟去讲嘅，咩、叫做 kilobyte、megabyte、gigabyte， 而家叫 terabyte， 然后叫 petabyte， 然后叫 exabyte， 而家啲人仲讲就叫 zettabyte， 系嘛 ？zetta zettabyte 就十嘅廿一次方添，十嘅廿一次方，一之后廿一个零，我你读嚟俾我听下，你点读啊？咁、所以咧，即系而家佢哋即系话个数据咁大，我哋就变神仙啦。因为量变会导致 质 变啊 ，Thomas 系嘛？即系呢个就系佢其中一个嘅 argument 系 嘛？就即系话令到啲人咁啲对眼发光就咁解。 但其实佢个讲法咧系一种即系比喻嚟 嘅。 系哦，即系就唔系话 咁梗系啦。其实冇严谨嘅推论噶 吓， 即系量变到质变变神仙呢、 okay. 个系佢觉得嘅啫嘛，系、 okay. 嘛、即系觉得噶嘛，即系我哋嗰啲数量咁大，一定有变化嘅，就会变神仙啦， okay. 就系咁解。大数据其实就系咁解。 嗯、 即係最關鍵其實就係量變導致質變 攞咗 呢個 data 咧，係可以多到我哋之前 多到咧，佢能夠做嘅嘢咧係所謂叫做 small data 嘅時期咧，我哋係無法想象嘅。 啊哈， 係嘛？ 咁你都要識利用先得㗎。 唔係啱啦，呢、這個就啱啦。咁啊點樣利用法咧？咁樣樣咧，嗱我哋一間咧就會講啦。咁我講翻咧，就其實我都話呢種咁樣嘅所謂數據分析咧。希望能夠喺度抽取一啲有用嘅資料咧、其實當然絕對唔新鮮啦，我都上次講過咯。我當時睇一本70年代出版嘅書，已經有講啊，就係好擔心咧，就話好多嗰啲咁嘅公司啊、企業咧，就係攞到啲客户嘅數據，然後就做一個叫 profiling 啊嘛、，profiling 就係一個特徵嘅分析啊嘛、好啦，咁但係後嚟咧，當然咧就近好多啦，即係譬如十幾年前咧，大家都可能聽過叫 data mining 啦。系嘛？咁、我中文咧，其實我睇過，我唔中意啲名，我自己作咗個名啊，叫做嚇、就數據研發，即係你去鑽研，然後咧開發嚇、一啲你認為有用嘅嘢咁樣樣，就 data mining 啦，係嘛？咁但係 data mining 同而家 big data 有乜分別咧？其實咧分別都唔係咁大。 咁你有用嘅唔代表覺得我有用，而我有用嘅 咁當然係，絕對係，絕對係。咁而家梗係講啲人認為有用嘅，最主要咧就係賺錢啦。但係亦都喺政府嚟講唔係嘅。譬如天氣預報一個啦，譬如你係點樣防止瘟疫嘅擴散，好緊要喎、 啊， 其實大數據先，所以即係聲名著起咧，就係、是、Google 喺2009年進行嘅一次美國流感擴散預測，呢度講講，係啦，咁當然另一個就係譬如罪案防止罪案啊咁樣樣啦，係嘛，咁但嗰個咧就要講下古仔，原來 Google 咧佢點樣樣咧，因為當時咧即係每年都有一個流感高峰期啦，美國一樣啦，係嘛，咁但係美國最著名嘅大家知道就係 CDC 啊，嗰個咧就係傳染病嘅中心啦，就係、疾控中心我哋叫做嚇，即係 Center for Disease Contagious Disease。嘅 centre 定 control centre 咁樣樣噶嚇 ，CDC 就最出名噶啦。咁但係咧，佢哋 CDC 咧原來佢搜集曬好多數據，然後嚟分析嚟去預測咧嗰啲流感今年會幾嚴重啊，或者擴散到去邊度咧？原來佢係要花好耐時間嘅。通常咧就佢係會好似頭先講個天氣預報一樣咧，差唔多係過咗秒咁滯噶啦。或者佢就算有個 lead time 咧。即係個 lead time 都係好短嘅， 因為佢哋要收嗰啲數據，好似係問啲醫生啊， 係啦，冇錯啦，你要即係啲醫生報翻嚟啊，邊度即係話？ 你哋知唔知而家平均做廠嘅 production lead time 平均係幾多？你哋知唔知？ 你又唔知喎、 啊？知 點、樣為之做廠先？ 製造業啊？ 啊，製造業，而家嚟講，佢哋咪就係即係將佢減到最低最低咯。 大約幾多？ 咁唔知啊！ 好，我唔講答案。 好，一陣間講答案嚇。 唔係，我做過啊，你去做過。 講翻個瘟疫 先。係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啦，係最好就係冇庫存啊嘛，係人都知啦。 Just in time inventory。 係啦，叫 just in time inventory 啊嘛，係嘛，或者係有 on demand 啊嘛，係嘛 ？OK， 咁但係咧，其實呢樣嘢點能夠做到都係大數據嘅，都係而家就係靠大數據，都係好似 Walmart 啊嗰啲咁樣嚇。 咁 Google 又點樣？ 嗱 ，Google 咧，其實佢當時咧，原來佢就係佢只係即係啲人都係話佢即係事後睇翻上嚟好叻，佢只係 monitor 咗。佢係5000個用戶，佢哋喺網上嘅搜尋，佢就然後做一個分析。佢話咧，呢5000個用戶咧，佢喺網上面就係打咧，譬如話流感症狀係乜嘢，或者咧係呢個最近嘅醫院喺邊度啊，或者邊隻藥喺邊度買啊，諸如此類，即係全部有關流感嘅嗰啲嘅搜尋啊。嗰啲 internet 流鼻水點算好？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樣咧，佢就係用呢啲分析咧，就嚟去咧去預測，就係話哦，原來咧 呢度已經開始有呢個流感爆發啦，或者佢已經蔓延到去邊度啦咁樣。咁佢嗰個 lead time 咧，其實係講緊佢只係差唔多係遲咗一日啫。但係而 CDC 咧，當時同樣個預測咧係遲咗一個禮拜嘅。 哦、 即係佢係 behind 即係呢個對比就係咧 ，CDC 講緊就係傳統 sampling 嘅方法。係 啦， 係 啦， 係啦， 嗯， 即係 Google 就 Google 咧，佢、就用咗50,000,000嘅呢個數據、其實都唔少啦。但係個問題其實比起個 population size 咧，其實都係少嘅，都係少嘅。咁當時咧，哇，於是就好威啦，好威就係話、哇，原來呢個用呢個咁嘅大數據 嚇、 用呢啲咁樣嘅相關分析咧，佢可以進行一個預測。佢唔使你即係背後嗰啲即係傳染嘅過程嘅，佢唔需要你個過程嘅，佢淨係了解嗰個結果嘅啫。 好犀利喎！ 好啦，咁但係咧，當然後嚟咧，佢2009年好威啊，但係2012年咧又衰過一次嚟嘅，即係3年前。佢就係又有同樣嘅分析啦，但係點知咧，佢嗰個預測個流感咧係高咗一倍嘅。即係嗰個人數啊，哇！即係嚇死人嘅就，哇！今年爆發得好勁，好勁啊！咁啊，當局就如臨大敵啦咁樣。但係後屘先發覺咧，原來就係可能啲人咧， 估錯咗。 估錯咗， 估錯咗， 所以咧，即係2009年就威啦，但係2020年咧就即係嚇，就跣咗一鑊，即係自己跌咗一跤。咁跌咗跤咧，啲人就話可能咧，啲人咧而家越嚟越有呢一個咁嘅高嘅意識啊。 哦， 咁樣咧，一有丁咁多風吹草動嘅時期咧，個個都上網查定先。 係， 咁樣咧，於是咧，有啲人咧就叫做驚弓之鳥。其實佢原即係本來係冇事嘅，有排都未有事，又冇打針，又冇流鼻水，又冇喉嚨痛嚇，但係佢已經查定先啦，又驚啲仔女翻學校感染。 或者啲人咧過幾年。用得多手尋器就慣咗啦，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佢用翻一樣咁樣嘅分析嘅方法咧，就完全 overestimate 咗啦，高估咗，咁佢就衰咗咯嚇。咁當然呢個例子好有趣嘅，就俾人咧成日嚟去即係引用嘅。咁但其實另外一個例子咧，我都係睇一本叫做The Super Crunchers 啦，上個禮拜都有介紹啊。佢就講有一個人咧，而家講差唔多成10年前可能有多啦。佢真係好嘢，因為佢話譬如法國嗰啲咁樣嘅酒莊咧，即係嗰啲種葡萄嗰啲咧，其實每年咧，即係佢要製紅酒，製紅酒就擺落木桶，咁要好多年之後先攞翻出嚟啊，靚酒啦咁樣啦嚇，即係可能有啲係擺5年，有啲擺10年，有啲擺20年咁。咁但係其實咧，佢到頭來佢開嗰啲木桶出嚟啊，即係裝嗰啲樽咧，然後賣出去咧，啲人話嗰個酒嘅品質點咧，就當然係決定個價格啦。咁所以我哋叫 vintage 啊嘛，有一樣嘢就係年份啊嘛 ，vintage 即係話哇乜乜1980幾年啊，可能係好年頭啊咁樣，嗰啲紅酒係最靚咁，我哋知啊。咁但係其實往往咧，即使係最叻嘅專家咧，事先咧其實好難咧去預測。即係譬如今年我哋開箱啦，呢一扎嘅木桶咧係10年前。入去嘅紅酒，咁而家過咗10年就開啦。咁究竟呢啲紅酒係貴價紅酒啊，定係賣得唔貴咧？即係普普通通咧咁樣。其實就算最叻嘅專家咧，都好難預測得準嘅。 唔係貴唔貴要決定於啲人覺得係點啊嘛， 係啦，冇錯啦。 啲人覺得 啱，冇錯啊。咁當然啦，啲人嘅覺得咧，嗰啲咁樣嘅品酒嘅人咧，當然佢有佢嘅要求啦，有一定嘅 criteria 啦。 咁代表全世界嘅人先， 但佢哋 知唔知？其實講真咧，譬如你呢個即係西方嘅人咧，佢哋有一定嘅共識嘅，即係話我哋去到咁嘅品質咧，啊，就個口感係咁樣咧，啊咁啊唔需要70億喎。好多買唔起喎，買唔起紅酒喎，係咪講買得起嗰啲啫喎。好啦，咁但係呢，原來呢個人呢，你估佢點呢？佢呢就唔係真正呢啲咁樣嘅品酒專家，但係佢就覺得其實你紅酒靚唔靚，最緊要啲菩提子靚唔靚啫嘛。因為你做嘅過程基本上係全部係一樣㗎啦，係咪？咁你個菩提子嘅品質靚唔靚，其實就代表嗰年嘅收成靚唔靚。但係嗰年嘅收成靚唔靚呢，其實就視乎你喺種植嘅過程入面呢，究竟啊嗰個天氣嘅變化係點？係最關鍵嘅。咁個天氣變化咧，就係有幾多日係高温，有幾多日係低温，有幾多係霜凍，係嘛？有幾多日咧個温度去到幾即係個濕度去到幾多咁諸如此類。咁於是咧，佢就將好多呢啲咁嘅數據咧就搜集咗，然後做一個相關分析。佢 呢個分析反而仲勁嗰啲品酒專家。 冇錯啦。咁當其時咧，佢就俾人笑喎，因為其實紅酒其實好多刊物嘅，即係嗰啲周刊。 唔係，其實咧紅酒咧有個 barrier to entry 嘅，嗱啲懶高級嘅人先有得享用。但係而家香港免咗紅酒，所以紅酒好平㗎啦。 好平㗎啦，免咗税啦嘛，好多人都買得起。啱冇錯。咁但係咧，我哋佢而家講嗰啲梗係嗰啲貴價紅酒啦，貴價紅酒咧 都係嗰啲人賦予個定義俾佢啫。 啱。但係佢今次嚟講咧，佢之前係俾人笑嘅，就話你咁嘅做法，啲嘢得㗎咁樣樣。 你都係啲好， 但係佢就將以前啊，即係譬如佢將舊嘅 data， 將舊嘅 data， 譬如啊呢一年咧就原來啲紅酒好貴價嘅，然後佢睇翻呢個紅酒入 進即係入桶之前咧，嗰啲菩提子，嗰啲菩提子種植嗰段時間嗰啲天氣，佢攞曬啲數據嚟做分析。咁佢年年嚟咁分析嘅時期咧，佢就有咗個相關啦。咁於是佢就攞呢啲舊嘅 data 呢種咁嘅關係咧，就 project into the future， 就即係話，所以佢而家咧已經知道呢啲咁嘅菩提子做咗酒入咗桶，但係可能係五年之後先至開嘅呢啲桶。 改品味咧咁點？ 佢已經。咁啊冇辦法㗎啦，冇錯啦，冇錯。咁但係呢個預測，佢真係咧嗰陣時俾人嘲笑，但係後嚟咧一年一年咁樣開咧嗰啲桶咧，實佢個命中率咧係高過曬啲專家嘅。 哇！ 係冇錯，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繼續講啊。